即係能夠賺大大嚿錢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個心態咧，當時同我講嗰時候，已經係非常之嗱，我都係五年前啦，都唔知四年，起碼五年前就起碼啱起。咁你唔好煩我啦，我都即係經過你咁多年喺呢個時倉嘅圈子，即係同埋各方面，即係我喺度兜轉咗咁多年，其實即係都話你話係做得好好又唔見得，你話唔好又唔係又唔見得，咁但係咧都總算係叫做做過啲嘢啦。即係去到一個階段咧，我自己都好攰啊，我想唞下，你唔好叫我再做呢啲，仲要。即係面對住，即係個拎個樣出嚟，有啲人講嘢嘅。係 啊，嗰時同你傾嗰時，你的而且確係俾依個反應我。 係啊，即係我完全都咩事叫做呢啲咁嘅事。嗱，即係呢個某個程度上面，你可以見到咧，即係我係一個咩人，邊一類嘅人咯。咁應該嗰時我已經係離開咗內地，離開緊內地嘅，其實係都未完全離開啊。咁咧即係預備係即係收柴啦，收柴啦咁樣。咁其實應該咧接住，哦，我做呢樣嘢，咁啊即係大張旗鼓，即係重新出山咁。但我就冇啦，俾佢瞓多兩覺。所以嗱，講心句啦，即係即係題外話啦，即係我自己寫緊報紙啦，喺度寫稿啦，咁最近都即係好多變動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唔係就係《蘋果日報》啦，就係其他。嘅報紙之前一段時間之前都好大嘅變動，因為這個平面媒體個即係呢個模式其實係越走越遠啦，即係已經即係同我哋目前個生活嘅方式咧唔一樣啦。你諗下下一代啦，即係唔好下一代嘅將來啦，我講我兩個即係我兩個 兒生， 即係我屋企好多啲唔係兒生啊，我啲淨係我啲侄仔 係。 我啲侄仔啲仔，我啲兒生女啲仔女，佢哋根本係睇住個 mon 大嘅。當佢哋、即係佢哋真係要即係好百厭嘅時候啊，定點想佢哋真係定落嚟嘅時候咧、哎，你自己睇啦咁啊。但係佢哋好叻嘅喎，幾歲大已經撳到即係出神入化嘅咯喎，兩歲幾咧已經即係俾個即係一個嗰、那個即係 control 嗰、那個 係 remote 係 remote control 咧對個電視。佢已經撳曬，佢識撳起邊啲節目睇，兩歲幾已經識 嘅。 所以你諗下，佢哋係對住呢啲咁嘅畫面、活動、聲音嘅嘢，佢有乜可能？當佢十幾歲，嗱，我哋十幾歲上中學咧，學校就鼓勵你啦，即係買份幫你訂一份嗱，即係唔好話咁深睇《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啦，當時比較深啦，當時，咁即係《The Star》。簡單啲嘅，咁都要我哋睇份實體嘅報紙啦，唔好淨係中文啦，要睇英文報紙啦。咁，但係佢哋已經即係我諗。當他哋而家係幾歲大，未過都未過十歲。當他去到上中學的時候咧，佢哋已經喺佢哋嘅世代係冇實體報紙嘅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如果仲想喺一個媒體界上面能夠做一啲嘢嘅話咧，係真係要自己思考去轉型嘅 嚇。即係我覺得咧，一把刀真係冇兩頭利嘅。即係我哋以前咧就會睇實體書啦，有啲小朋友咧就比較 virtual 啲，即係啲嘢比較虛幻啲，睇個一個嘅平板電腦啦。其實咧，我自己到而家嚟講咧，我都幾享受咧睇書啊。有時寫嘢咧，即係例如我最近想寫啲國語好普通話好啲啦，咁我仍然會寫 notes 啊嗰啲嘅，我未必下下會望住個。平板電腦去做嘢咯，咁平板電腦俾我嘅好處亦都好大，咁我覺得如果兼且兩樣一齊用係最好，但係而家啲細路仔咧，佢哋已經可能享受唔到即係用實體書啊、寫筆記啊嗰啲。好，即係嗰啲感受咯，同埋咧，我哋讀醫科嗰啲人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嘅我哋 photographic memory 啊，即係一啲影相式嘅記憶啊。有時咧，我哋係寫咗啲 notes 咧，我哋將自己寫咗啲嘢，會影印咗喺個腦度。 明，我哋細個讀書都係咁樣。 係 點解要自己寫一篇啊？寫一次咧，因為一路寫你一路記啊。 系啊， 写完之后咧，你再读，即系容易入脑好多咯。即系我哋嗰阵时个模式咧，即系其实望好多嘢，我哋望嗰啲字咧，就成版咁望咧，就系一个即系影咗相咁啊。 系啊， 咁呢个系以前我哋个 training 就系咁噶嘛。 嗰时我哋医学院即系考试嘅时候咧，我净见到嗰条题目咧，我即刻谂起啊，我喺边本书咧揭开第几页咧，下底讲乜嘢咁，我即刻记翻个册写翻出嚟嘅。嗰啲就系答案啦。即系呢啲 photographic memory 咧就好讲有本书喺度自己写咗。 但今时今日读书就唔系咁同啦，即系其实如果你去过尤其我哋嗰个年代去外国读书咧，你就会好清楚咧。当我哋去到外国读书咧，最初嘅时候咧，尤其。 尤其嗰啲人去啱去到高中嗰啲啦，即係去到讀十二班、十三班啦。而家就冇咗十三班，但我讀書嗰年仲有十三班嘅。咁就十二十三班，十三班之後就上大學啦。 嗯。 但係十二十三班咧，你香港讀完 Form Five 嘅話咧，你可能你讀過啲 calculus 啊，嗰啲即係 functions 啊嗰啲嘢啦。其實喺外國咧，係大學一年班先讀嘅嗰啲嘢係。 嗯。 即係你大學唔係十三班都有，但係咧你香港嘅中五嘅程度咧，已經係。即系十三班已经是高中，即系中六嚟噶嘛，上大学噶啦嘛已经。但你读完中五去到咧，已经读过噶啦啲嘢，你觉得佢好简单，诶好渣啫啲鬼仔啲数学咁吓。上咗大学一年班咧，你都未觉，因为佢退休大学一年班都重新嚟过嘅，有啲嘢系即系去run 翻你大中学最后嗰年学嘅嘢啦。但是你都未覺，都仲係覺得自己啊，我啲中國仔最勁噶啦，啲數學咁嚇。當然，即係中國人嘅數學係勁嘅，我唔可以否定。即係好多中學同學，即係嗰啲數學真係好叻啊！咁上到大學咧，你見到讀工程嗰啲計要計數嗰啲咧，真係中國學生真係多好多嘅佢哋。咁隨後就印度，而家就印度學生多都多啦。而家，但係啲鬼仔咧係嗱，唔好意思，我用即係好政治唔正確用鬼仔呢樣嘢，但係佢真係。他哋一年班你唔覺，二年班你覺得他追緊上嚟，三年班你覺得同他一起做數有壓力，四年班隨時要冚曬你嘅。即係佢哋，因為他哋嗰套教育方式咧，唔係你要去記一個 memory， 而係佢要學佢溜通，佢要溜通你個腦。咁然後等到咧係假以時日嘅話咧，自然咧啲一套入去嘅時候，佢自己識變通嘅。 係 嚇。咁呢個就唔係靠一個即係 photographic memory 能夠做得到嘅嘢咯嚇。 咁其實即係翻翻今日個話題咧，就係、是、當我哋咧好難抗拒一個嘅即係依個嘅科技嘅進步嘅洪流咧。咁我哋大家都要習慣咗依樣嘢啦。尤其是咧，我哋嗰時真係冇諗過咧，原來一個手。電咧，即係話手機咧， 裏 面咧可以做咗你咧， 做咗個事業出嚟。係 啊，可以代替咗你嘅手錶啦，代替咗你嘅筆記簿啦，代替咗你嘅相機，仲有係拍 video 嘅機添。 係啊， 同埋佢而家越嚟越勁喎，真係咪？ 所以你見到人喺街度行咧，越嚟越犀利啦。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有時我想就喺後邊。踢一踢佢，等佢哋跌低嘅有時，即係佢哋唔行路嘅，係咁對住個對住個電話咧，一路行，已經行得好慢啦。行下突然之間，佢突然之間中間係停喺度嘅。而呢兩個情呢、這個情況咧，即係我唔係話性別歧視，女性特別多。即係我諗女性係即係比較即係比較情緒化啦，比較 投入咗 比較 sentimental 咧，佢好投入去或者同朋友傾嘅嘢啊。有时八卦，有时爱情嘅嘢啊，定点咧？即系佢哋完全系佢投入个程度咧，即系你睇报纸，你永世都唔可能。 但系可惜佢可能系成条人队前边啊，突然之间停喺度，个个都要跟住停咧，系咪啊？咁啊， 俾人撞到佢啊， 会撞到噶。 后边有人一路行紧路噶嘛，突然之间你咁停咗落嚟， 咁真系好危险嘅。 系啦，咁啊，就仲有一样嘢咧，但系咧又我去读书，佢以前读书咧，一本好书。问佢讲人生哲理，或者爱情啊，即系去到某一啲位咧，即系一个好嘅作者嘅文字咧，你好感动嘅，你好感动咧，同埋你系百读不厌嘅，到咁上一时候，你又翻转头再去读佢，再去读佢嘅，咁而系嗰种即系嗰种情绪嘅感受咧，即系我相信喺网络平台我哋睇到嘅嘢咧，系未必。有嗰種震撼力嘅，因為網絡平台好多啊！哇，睇完呢、這個睇嗰、那個，睇完呢、這個睇嗰、那個。以前我哋選擇一兩個睇嘅啫嘛，即係睇報紙有時你都唔係話睇曬所有專欄㗎。咁你就係、是、哦，某個專欄作家我中意，咁啊睇嗰度專欄咯，或者某個版面嘅嘢我中意，另外啲版面我唔睇。但係而家咧就唔係㗎，哇出啊都唔緊要喎，睇下呢個足球比賽都好喎。但係平時胡端白事，可能你根本你唔係足球人，你唔會掂佢嘅，或者。有啲即係波牛咧，咁啊即係唔睇娛樂版噶嘛，咁隨時啊又幾得意啊，邊個同人鬧分辨冇咁，即係佢即係變咗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以前我哋比較專注啲嘅，某啲我哋嘅喜歡嘅專注啲，但係而家咧，因為呢個網絡平台咧 係 太厲害啦，佢即係 真係好犀利， 係啦，你而家睇緊係邊啲網絡平台，有邊個即係邊個 KOL 不如講， 好啊、 即係你自己特別。 或者收音機旁邊啲人可能 KOL 唔係好知點解嘅，咁咧就英文咧就叫做 key opinion leader， 即係意思咧就一啲嘅特別意見嘅領袖，或者我哋中文咧就叫網絡紅人或者紅人 是不是网红？ 网络红人是一个代言，但网红人同呢个 KOL 是不一样的。 其实意思是不 一样的， 应该 不 同 的。但是就是告诉你 ,KOL 是什么呢？就是网络红人。 是啦。咁而家香港呢，我哋即係 YouTube 就比较盛行啦。咁但係外国就唔係淨係佢嘅。咁有 TikTok 啦，有比利啦，即係大陆 Bilibili 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咁嘅 KOL 嘅。咁如果香港嚟讲，我自己呢就比较阔少少嘅。如果政治嗰方面呢，我有一个我好鍾意嘅叫 Jovi Chan 啦，咁我好中意佢啦。咁另外一個嘅史之夫又好中意嘅，即係喺政治方面。咁如果咧你講話環保嗰方面咧，有一個叫妙招姐，嗱咩叫妙招咧？即係好奇妙嘅招數嘅姐姐。 哦， 咁其實咧佢因為咧佢會教你咧用一啲環保，即係一啲垃圾啦。你要抌嘅一樽啊，或者你成日都屋企有鹽蛇啊，你唔好殺死佢，用一啲方法去趕走佢之類啦。咁其實好睇嘅嚇。咁亦都咧有時會睇一啲，例如話有啲內地人啦，一個叫四哥啊，佢係漁民嚟嘅一個女，咁個老婆咧就喺屋企煮飯嘅。你平時咧佢係捉魚嘅。咁但係捉魚佢唔係下落網㗎喎，即係唔係去到海中心落網。我有時喺個即係潮退嘅時候呢，喺個海邊度執啲魚啊，執啲蟹返屋企㗎喎。咁其實好似好清苦咁啦。咁但係呢 ,support 佢嗰人呢，哇真係好多㗎喎。佢次次一出嚟都有成即係 幾多十萬啊。 係囉，接近十萬㗎，其實真係好多人。 我鍾意聽嘅呢，其實有好幾個嘅。咁我鍾意聽係台灣嘅，台灣蔣芬。因为蒋芬老师咧，即系以前我都睇佢好多书，睇好多佢唔少嘅书。咁而家佢都即系拍佢自己做嘅 KOL 啦，咁拍好多嘢，即系讲台湾嘅文化，佢嘅文化，佢嘅美术观啊、艺术观啊，当然即系佢系一个我唔记得佢系内地出世定系台湾出世啦。总之即系佢系。即係佢嗰個背景係比較，即係唔係話啊，就係、是、台灣本土人啊咁樣嚇，即係本土人，即係佢係有少少闊啲嘅佢嗰個 background。咁咧，但係咧，佢係喺哲學方面啦，哲學、文學、藝術方面咧，其實都好廣闊，佢嘅知識好廣闊同埋好深厚啦。咁同埋把聲好好聽，咁我就好中意聽。即係我覺得學國語咧，就係真係好正。 咁、我要聽啦， 聽佢把聲啊，蔣芬嚇，你記住啦。 蔣芬 啊，蔣芬。咁然後即係蔣芬老師之外咧，咁咧就廣東話嘅，我中意聽，唔係香港嘅，係美國講翻過嚟香港，係講即係廣東話啦。霍永強，咁樣我即係佢把聲好好聽，佢把聲係即係個好聽係清楚啊。清楚，佢冇咁，即系佢冇咁多懒音。我自己讲嘢都好耐唔中意啲懒音。佢冇懒音，佢好清，每一个句子佢好清楚，唔矫情，亦都唔煽情。咁佢讲嘢嘅，即系讲嘅内容咧，唔八卦，但系有晒 facts 嘅。 系 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可能我嘅岁数嘅问题啦。我系比较成熟嘅岁数咧，我系想听翻一啲即系实真凭实据，即系有我感覺是實正的人的聲音和他講嘢的內容咯。 係、 呢兩個是我即係當然我看很多不同的外國的啦，我睇咁咧就但係霍炳強同埋蔣芬老師咧係我最中意 嘅。如果你話講書啊嗰方面咧，有兩個我又 KOL 我好中意嘅，第一個叫趙氏讀書。 系 吓，我英文名我叫 Gravin 嘅，咁咧佢系即系《满腹经纶》啊，咁讲好多即系中文嗰啲典故啊嗰啲嘢，即系我觉得即系获益良多。第二个咧叫 Larry 啊，应该叫做，佢就成日读咗啲特别嘅书咧，咁跟住咧嗰啲书系好 practical， 即系好应用到嘅。咁我哋只系用十分钟听佢讲翻成本书啦，唔使睇嗰本书咧，咁我哋都会真系学到嘢嘅。咁呢两个咧，我。 即是我很 surprise 你不知道一个先跟你讲过就是在内地的其实应该是四川的叫李子七。李子七呢就是 不识 七呢就是即是污染的染字三短所以好像一个九字下面一个、木那样。 是 那他呢那个旁边的九变成七字 是 李子七那就女仔来的。咁佢打扮到一個村姑咁啦，然後村姑咧咁啊打扮，咁然後跟住佢就會喺佢屋企附近咧，去收集啲野菜啊、野果啊、田裏邊嘅嘢啊、啲雞蛋啊咁咧，佢翻嚟佢就煮嘢啦。煮嘢咧，佢就講，即係佢利用某啲嘢做成嘅辣椒醬，或者做成嘅香椿醬之類啲咩嚟，炒呢個蛋就好好食啦。點樣炒法？ 都可能跟住佢，佢年紀唔係好大嘅啫。 犀利喎！ 咁咧佢年紀唔係好大嘅，咁咧然後係講緊佢嘅 view 數係百萬計嘅要。好犀利，即係一個好 down to earth 一種生活嘅方式嚟嘅。 你就咁講到吸引。 咁然後咧，佢亦都佢做嘅嘢，佢食嘅整嘅嘢咧，佢做成 product。當然佢已經有企業喺佢後邊 support 佢，因為佢做唔掂嘅已經。咁咧係做得非常成功，即係我哋有啲即係有啲面啊，有啲嘢咧，咁我哋都上去啲網絡即係購買嘅台度咧去買，即係我有朋友中意即係食佢某隻面咁啦，就買啲面咁啊分派俾我哋啊，或者某一種點心。是即係急凍嘅點心，然後你再 reheat 佢再食嘅，即係去到咁嘅程度噶啦，已經。 犀利喎！ 即係你諗下，佢個 view 數係以百萬計，我以百萬計，有時係幾百萬嘅某個節目係好勁嘅。 犀利啊！好犀利。係 啊，好犀利嘅。咁咧，即係呢啲咧，即係我覺得都係非常成功嘅 KOL 啦。即係佢亦都佢哋呢幾個都係唔講人是非嘅。即係佢雖然係郭永強又講時事講嘢啦，但係佢都係即係講 fact。咁咧，蔣芬老師就講文學啊，講藝術啊，李之七就講生活啊，生活嘅態度啊，咁亦都唔係話有啲人講到生活咧，即係我都認識一啲即係會去講課啊，即係 K O 嗰啲講課嗰啲啦。咁咧，即係一講到即係生活，即係生活態度嗰啲嘢咧，佢哋就會突然之間把聲都變咗啊，即係好高級啊嗰啲咁啦，即係你以為好擔對 Earth， 其實一啲都唔擔對 Earth 嘅，咁但反而咧喺即係。在他们的声线啊各方面的东西你不感觉到他们那个嚣张啊不感觉到、 這個、 哇听我几百万view数的真的我可以很嚣张又没有这样东西是被人舒服他继续即是 present 一种生活的模式咯给我们。那这个我都觉得是即是这种这样网络的平台呢你啲 KOL 得到我觉得很益处的在身上面即是跟我们过去传统即是我们透过報紙啦、電視啦、電台啦，得到嘅嘢咧，佢哋喺某個程度即係一個好唔一樣嘅傳播嘅方式咯。咁但係咁，我覺得即係樂在其中嘅領導人真係咁，所以好似我睇你嘅即係你即係新推出嘅醫學嘅嗱，其實好多人都講醫學嘅，好多人都講醫學啊，講嘢咁啊，即係有廣東話有國語有好多啦，台灣有好多，內地好多咁但係咧，我覺得你有你特別嘅方式嘅，即係你真係。即系你唔系话净系讲一套医学理论啊，或者其实书都有啦嗰啲嘢，但你真系即系，因为我睇你噶嘛， 系啊， 即系我知道你点样同你个 patient、你嘅病人去沟通啊，讲嘢嘅，咁所以咁我欣赏咯。好，你 嘅 歌先啊，我哋吓， 好嘅， 欣儿嘅《倾城》。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自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再没破晓。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发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欲语多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

咁即係你點樣去做嘅呢？ 嗱，應該咁講，點解嗰時會諗住做呢？咁第一樣嘢就係覺得有時無論你係即係視像嘅平台啦，亦或我哋 WhatsApp 嗰啲平台啦，好多時收到都好多假嘢。我好多病人咧嚟同我講啲嘢，問我啲好奇怪嘅問題。咁我跟住咧就覺得自己需唔需要講翻個正確嘅方法正確嘅情況俾佢聽咧咁樣。第二咧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咧，我哋做醫生咧，嗱，我小弟過咗五十歲啦，咁我過咗五十歲之後，我係成日都會諗下疾病啊、死亡呢啲嘢嘅。其實，咁我好似覺得醫生都會有一日唔喺度，咁我覺得如果利用呢一啲咁嘅平台咧，將我哋識嘅嘢咧變成一啲嘅電影咧，其實我相信咧，十至二十年之內咧，我哋嗰啲醫學嗰啲應該都唔會話太過離譜唔同嘅。除了新冠病毒咧，即系日日唔同啦咁我相信嗰啲糖尿病啊，或者中风啊、肺炎呢啲嘢，都应该都唔会好大嘅改变啊。咁我有时觉得，如果有一日我唔喺世界上，但如果留低咗呢啲咁嘅知识喺度咧，其实我识嘅嘢就学以致用得嚟咧，亦冇嘥咗。因为如果一日唔喺度咧，呢啲都带唔走。咁我用呢个心态去拍我嘅电影咯。咁其实就一年到咯，其实。相当辛苦，咁咧其实咧我咧都有啲私心嘅，因为我又觉得啊，我做咗一样嘢咧，我只系叫啲病人同埋家属咧翻屋企睇啦，咁我就唔需要讲得咁详细。 你睇我边条片嘅边一 part 啦， 你第几集啦咁样？例如话佢问我蛇针咁啊，我话生蛇咧，我有讲咗两集噶，你记住咧，搵阿 Doctor Boo 咁样，因为我嘅英文名叫 Bruce 啦，就唔系打。我專登唔用我嘅中文名嘅，因為咧、我驚，即係其實有好多醫生都用自己真名嘅，咁呢個唔係問題嚟嘅。但係我又唔想俾人個感覺， 得得杯越好易記 啦。係咯，二來我又唔想俾人個感覺我係 hard sell 想要咩爭權奪利嗰啲東西啦，係咯。咁同埋我就覺得我要求自己，因為我自己都中意嗱，我中意唱歌啊，我好中意拍呢啲嘢啦。咁我想我嘅電影除咗內容之外咧，我都希望視覺係。靓啊！所以咧，其实咧，我用咗我诊所楼上嘅地方咧，整咗个绿幕嘅。咁其实大家睇我啲节目咧，见到我啲背景成日变嘅， 系 同埋咧，我好多字嘅。咁我啲字咧喺我后边飞嚟飞去，帮大家咧就好似做笔记咁样样，知道我讲乜。当然我哋有中文字幕啦。咁其实咧，当我谂咧，嗱，譬如话最近有人问我关于类固醇嗰啲嘢啦，咁我发现啲人一听类固醇好惊嘅。其实有时咧用类固醇 一个名嘅问题啊，我都听完最初我听类固醇，因为我惊嘅。 系啊，所以我改咗个名咧就话。人见人憎类固醇，即系嚟吸引人哋睇啦咁样。咁其实咧，类固醇唔系真系咁人见人憎嘅，用得好嘅时候好好嘅呢只药，但系如果用错咧，就为祸无穷嘅亦都。咁所以咧，呢啲我。除了同我病人咧讲完之后咧，我可以叫佢翻屋企慢慢睇咯。同埋咧，我哋个目标咧就唔系真系，因为大家知道我做老人科啦，就以为话，我开俾我屋企嘅老人家睇，我话唔啱啊。其实我想俾嗰啲系照顾老人家嗰啲人睇啊，系啦，因为老人家咧睇我嗰啲，我啲片咧可能唔系太明嘅，因为可能我讲得深咗少少。同埋咧，我尽量咧，如果我讲嗰个学术咧，即系嗰个道理咧，有个学术嘅backup 啊，即系支持咧，咁我会尽量咧，将嗰个学术个文献咧，会打埋落下低，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抄嘅。咁所以咧，我花咗好多心机咧，去抄呢啲嘅文献嘅，其实。咁但系咧，我发觉咧，暂时咧都唔系咁多人点击。咁但系唔紧要啦，我觉得真系 慢慢嚟噶，你唔会咁快噶。 系咯，有用。 你一定要揾到一个位咧，去到一个位，佢自然嘅人就会睇。因为我谂任何人都唔会即系 right away 系会知道嘅根本。 咁好彩，我亦都唔系为咗点击率，唔系为咗个收入去做呢样嘢，所以都觉得好开心嘅。其实都而家陆续整紧咯。咁啱啱答翻你问题咧，点样去计划一样嘢？其实好简单嘅咋。其实我就觉得咧，香港人咧，虽然系呢个大都市，个个人都好多知识，但系其实嗰啲知识佢只系摆喺个手机度睇完就唔记得噶。但系同内地嘅人或者外国嗰啲人唔同啊，佢哋嗰啲人咧入咗，通常会入脑，但系香港啲人真系唔系几入脑。 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咧睇咗，甚至系 save 咗佢咧，我慢慢睇啦。 啊，即係睇咗以為自己識咗咯，其實係唔係嘅咯？ 係咯， 即係嗰個真係好。其實喺某個程度上面，網絡上面嘅資訊咧，各方面嘅嘢咧，如果你唔珍惜佢嘅話咧，其實都係好似 fast food 一樣。 係啊， 嘈一聲咁就食完就即係冇乜意義嘅。 你講個情況都好啊，即係食咗之後屙翻出嚟，但係有啲人直情咧，可能冇入到去裡面嘅，根本喺面前。一个云烟， 对眼对眼辣过嘅啫，但系就根本就唔知道入边嘅嘢。 所以其实有好多嘅话题可以讲嘅。啱啱话嗱，我讲一啲嘅例如话治疗嘅嘢啦，抗生素啊，类固醇。但系倒翻转嚟讲一啲正常生理嘅嘢啦，例如话我哋棚牙咧，犬齿爱嚟做乜嘢啊？我哋后边嗰个大牙又爱嚟做咩啊？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喎。 系啊， 我哋个胃喺边度啊？你食啲嘢落去咧，个食道点样落到个胃度又系点咧？咁每一个器官有嘅咩有啲咩嘅功能咧？咁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喎。其实呢啲都系我第时拿捏出嚟咧，谂住摆喺我嘅节目嗰度同大家讲啦。就系呢啲我会慢慢做，因为始终一个人做晒呢啲嘢好困难啦，冇人同我写稿啦，冇人同我拍啦，我又只要同你拍啦，我又要中意靓啲啦，又要做事后嗰啲剪接啦，所以我做得好辛苦嘅，其实都。 因为而家你一个人去处理嘅， 系啊，我以前我 partner 喺度咧就好啲啦，咁嗰时半年到我都拍到廿几集嘅嘢，而家我停咗半年，而家只开始。 嗱，我想问翻你啦，即系你自己非常地拍咗咁多，即系有关即系医理嘢嘅嘢啦。有边一个即系边一个范畴系比较多人去点击，俾人去睇嘅咧？血压高啊，定系糖尿病啊， 系 胆固醇啦、啊，即系呢啲最怕中风啦、啊、咁样。即系边一啲范畴系最多人？ 我就觉得咧，如果喺疾病嗰个角度嚟睇咧，固之然有啲人中意想知道多啲糖尿病、血压高啦。但我发现咧一啲经常唔舒服嘅 topic， 例如话我有一个 topic 啦，我冇谂到咁多人点击就脚肿，你要小心啲。 哦， 个即系脚肿啊！好多人都有脚肿， 系啊，好多人脚唔知道脚肿嘅问题。 我 见 咁多人剔嘅，即系咁讲。 嗱，我听 系咯。 嗱，我知道脚肿系一个问题啦。脚肿点解系问题先？ 系啊，脚肿点解问题咧？嗱，因为好常见，有好多人咧好似老人家咁咧，因为咧佢哋啲肌肉层咧冇后生咁强啊。咁我哋平时咧我哋后生咧嗰啲脚咧嗰啲肌肉。强啲嘅时候咧，我哋有啲淋巴液咧会经过啲肌肉收缩嘅时候咧，会奔经过啲淋巴上翻个心脏，咁于是咧只脚唔会太多水分喺只脚度就唔肿啦。但系好多老人家咧，其实因为肌肉已经比较冇以前咁好啦，咁同埋咧呢个泵亦都少喐到啦，都肌肉亦少啦。咁同埋咧，佢哋唔需要翻工啊，唔需要行路啊，成日都坐喺度睇电视啊，或者瞓觉。咁于是咧，好似日头起身冇脚肿啊，到夜晚就有啦。但系问题咧就系咁样样，原来咧有啲老人家嘅病咧，同埋有啲严重嘅病咧，都有脚肿嘅。脚肿得嚟咧，我哋都要小心嗱小则咧就关节炎啦，佢痛啦咁样，周围会肿啦大質咧，可能有啲老人家個腎臟或者心臟有問題咧，咁引致到嗰啲壓力嘅問題咧，又有腳腫，但係嗰啲又係病嘅腳腫啦。 我自己咧就即係聽屋企啲老人家以前講啦，咁咧就即係有啲人重病咁啦，喺醫院都一段時間啦，咁佢哋就會咁樣講啦。我見到佢哋腳都腫啊，咁腫法我諗佢擺唔耐噶啦，咁。即係呢個原因，係咪即係話佢啲腎啊、心臟啊、腎臟啲功能咧係一路減退啦？ 咁如果嗰個人係長期病患者，有好多器官衰竭咧，依、這個的而且確係嘅。但係咧有部分嘅情況就未必嘅。譬如話，即係嗰個人可能即係成日都我哋叫 dependent， 即係成日都坐喺度啊，唔係點喐啊，冇乜做運動啊，都會腫嘅。嗰啲叫做因為地心吸力吸住咗啦。但係通常嗰啲人就唔會覺得唔舒服嘅。佢即係叫好擔心只腳嘅腫啦，乜嘢都冇乜唔舒服啊。但係點樣都好啦，應該一樣嘢要揾個醫生去做檢查嘅，咁就會自然會清楚嘅。同埋醫生亦都要睇一睇食緊咩藥咯，因為有一部分嘅藥都可能吸咗啲水喺度出唔到。 想問你咧，即係最近有個親戚嘅問，即係佢肌肉嘅嗱講起腫啦，佢成身嘅肌肉咧，佢好容易攰，即係佢話稍微佢喐下佢已經攰啦咁樣。咁佢睇醫生好多嘢都睇唔到，都佢即係都。一般情況嘅正常啦，佢因為咁咧，佢都有啲肥嘅之前，即係好快好短時間減咗成20磅啊咁啦，即係都即係好有恒心，但係佢係依然佢話都 覺得自己好攰。 嗯， 咁佢好攰咧，咁我都問過啲醫生朋友咧，佢話會唔會係一種即係一個即係肌肉嘅病，即係嘅病咧？咁 係 係啦，咁咧即係咁我就暈啦，即係呢個即係完全聽都未聽過嘅嘢嚟噶嘛。 係 嚇，咁你會唔會覺得呢個唔係淨係老人家嘅嘢嚟嘅？係咪咧？ 哦，其實老人家同後生都可以有呢個問題嘅喎。嗱。最近咧，我都睇到好多人打完疫苗咧，一部分嘅疫苗咧，咁佢哋都有少少副作用咧，就攰咯，系咯，咁就包含就比較多嘅，我覺得就係咯。咁、但係咧，有啲人傷風感冒又會咁啦，部分嘅人咧，佢可能有啲肌肉嘅問題啊，或者甚至內分泌問題都會嘅喎，例如話甲狀腺分泌過低又會嘅喎。咁仲有咧，就一樣嘢叫做情緒病，就 是、 抑鬱症。抑鬱症嘅人咧，除咗胃口差、瞓得唔好咧，佢會成身好似好攰咁，冇 energy 同埋冇心機喐 嘅 喎。 但係佢唔知道自己抑鬱症嘅，完全唔知道。 好多人有，但係覺得唔係好唔願意面對都得嘅嘛。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一下子見到話你心理作用啊，你心理有事，梗係唔可以咁講。即系我哋都要样样嘢搜证，例如话知道咩以前咩病啦，啲发病有冇其他嘅症状？ 呢、這个我想问你，呢个英文名嘅即系嘅意思系咩？ 嗯 ，rheumatology 系 rheumatology 咧，即使系呢个风湿科啊、 哦， 即系老人科、心脏科。rheumatology 咧，佢哋系啲专比较多關注到咧啲關節啊、軟性組織啊、或者係autoimmune 即係自我免疫問題嗰啲人嗱、例如話咧又話雷性風濕關節炎啦，係佢哋嘅即係最其實關注嘅疾病啦，紅斑狼瘡啦，啊呢啲都係佢哋嘅關注嘅地方。不過有一啲嘅關節嘅疾病，例如話退化性關節炎咁咧，無論係老人科啊、家庭科啊、風濕科都會嚟嘅。咁但係如果講話一啲嗰啲叫自我免疫疾病咧，就多數係佢哋處理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亦都有時會影響埋，即係睇埋嗰啲肌肉啊嗰類嘢嘅。 好啦，咁我又清楚啲啦，又可以识得话翻俾我亲戚听。嗱，呢啲如果我喺 YouTube 见到，你咪可以知道咯，即刻 系 咪 啊？好啊， 系啦，好，我哋就干啦，差唔多时间啦。我未播过嘅呢、這个咧，大家即系心目中香港最中意嘅最新嘅呢、這个最 hot 嘅歌手啊，姜涛《蒙着嘴说爱你》， 好听。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需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

当地凌晨大约两点，大约十二层高的建筑有部分突然倒冧。现场的照片显示，建筑物的其中一侧有一堆碎片。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听到巨响，感觉好像地震。消防部门说，已经派出超过八十架车辆前往现场，警方亦都在现场协助救援。当地传媒引述马亚密市长表示，暂时不清楚建筑物倒冧的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26点，升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8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4，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1，澳元对美元0.758，欧元对美元1.19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78.9美元，卖出价系1779.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午2:30，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明一点会请嚟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拎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哈人伯伯你好啊， 夏至已经到了，那些年张伟基同你一起迎接暑假。 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 伟基百货，你哋寄俾我 postcard， 伟基情一于大晒冷。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慢慢黐住我哋那些年，张伟基。 夜晚冇太阳晒噶噃，咁可以晒月光嘅啫。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数据显示，本港嘅营商环境连续4个月好转，失业率亦都回落。政府近日公布消费券嘅派发详情，喺消费券嘅效应之下，商界点样预测疫情平稳之后嘅经济展望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分享一下他的睇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意大利国宝级导演贝里尼的电影《一个快乐的传说》，它是我心目中的经典。电影讲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父子被送入了纳粹集中营，爸爸不忍心五岁的仔仔饱受惊恐，所以就骗他说他们只是玩一个游戏，只要配合集中营的规矩就可以换分数赢到大奖。仔仔在爸爸织造的善意方言里面保住了条命，亦都保留了他的童年。艾加·海瑞的散文集《我住非虚构的美好7年》同呢部电影带俾我嘅触动一样咁强烈。之前曾经介绍过艾加海瑞嘅短篇小说，今次喺介绍呢本散文集之前，都要先讲下作者嘅身份。 艾加海瑞系以色列犹太人，佢嘅短篇小说以天马行空见称，但系喺充满童趣同想象力嘅故事背后，佢喺以色列呢个长期遭受战火蹂躏嘅国家， 可是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尽管打不完的仗就是他的残酷日常，但他却能够用幽默来面对。例如在分牛肉那一篇，海磊和他的妻儿在高速公路遇到空袭警报，妻子慌忙地叫大家趴低，个仔被吓到呆了，在度汗湿的小手紧紧地捉住爸爸。海磊于是说要同个仔玩一个叫分牛肉三文治的游戏，等妈妈同爸爸做面包，个仔做分牛肉，一家三口就咁样喺公路上面紧紧咁搭埋一齐。听到远方传嚟隆隆爆炸声，这个小游戏成功安抚咗个仔，甚至喺空袭结束之后，仲话想玩多几分钟。 有人曾经批评一个快乐的传说，认为唔应该用悲喜剧嘅形式去到拍纳粹集中营发生过的事。海磊将书名定为《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就说明他不是想美化现实，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教识了他一样很重要的事，那样就是人类需要在最不可能找到良善的地方找出良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作者艾嘉海磊，由寂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終於嚟到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啦！咁啊，星期四晚嗱，姜濤嘅歌我從來未聽過噶嚇，就係、是、為咗咧今晚我哋嘅節目，因為我哋講啲新嘅嘢啊、科技啊呢個網絡平台咧，咁所以咧就揀只佢歌，係好唔錯啊，好好聽 嘅， 唔 怪 得咁多 fans 係 啊，嗱，即係你話係好有深度啊定點？唔係嗰種，但可能咧就而家年輕人中意聽咧，係舒服啊、平淡嘅歌聲，係 好舒服㗎， 咁咧就唱出一種情懷啊咁咯，好聽啊呢、這個歌真係唔錯。 好，咁我哋嘅題目咧就講 YouTube and YouTuber 喎， 係啦， 咁由我訪問你啦。哇，系啦，咁样听闻咧，阿大哥咧，好似话咧，喺两三个月之前咧，你都突然之间，有条筋， 其实咧就 想试 喎，有呢样嘢嘅，即系咧，如果你问我咧，即系如果我真系要做一个咁嘅网络平台 KOL 咧，我宁愿系喺即系旅游嗰方面嘅，因为 系咯， 去个地方啊，影嘅相啊，分享好多故事啦，反而呢方面系我自己想做，或者音乐。或者分享我喜欢听的歌啊，咁呢个可能系会靠近我想做的事，只不过是咧，即系同一啲朋友倾咧，即系话有冇得去旅行，有冇得剩啦。就算我哋有时讲翻旅行嘅嘢咧，都冇，啲人都唔好，即系冇得去嘅，讲嚟做乜嘢啊？咁即系我一路咁样带出，咁其实咧，好多地方地理各方面好多嘢都要讲过，唔系因为去旅行，而因为知识，而知识入边咧，亦都可以咧系。旅行可能是地理的知識啦、歷史的知識、文化的知識啦、甚至最簡單的就是呢 我自己覺得在過去、其實現在是少了的這些十年，但是在我早期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去旅行的時候、最感動的東西就是每一個地方除了它的天氣、啊、它的天空的顏色、吃的東西的顏色、的味道啊這些呢、還有人的樣子之外呢，其實與眾不同的是衣服，因为咧当年嘅衣服咧唔同而家，而家嘅衣服咧就系即系会好似全球化咁啦吓，全球化咧咁咧就一样样咁啊 T 恤牛仔裤啊咁，咁但系咧喺其实唔系好耐就讲几十年前啫，即系我读紧书嘅时候，甚至我喺读完书我出嚟做嘢最初嗰十年都好啦，即系我知道我去一个地方，净系睇佢衣服，我知道我自己喺边度嘅，OK， 即系我去摩洛哥人嘅长袍啊，或者系。即係我穿越佢啲半沙漠嘅地方咧，日頭中五十度嘅啫，個個都我同我啲歐洲朋友一齊旅行咧，個個都變咗中暑嘅。去到 Marrakech 嘅時候，咁樣你見到即係嗰啲摩洛哥人咧，個即係佢著嘅衫咧，喺呢個中五十度 C 嘅時候咧，佢著嘅衫咧，我哋跟住暈低嘅，見到佢，因為我哋個著件短褲除咗衫啊咁啦，就因為咁樣中暑。但係佢哋咧，啲當地人咧係點咧？佢係著住啲好厚嘅羊毛毡做嘅袍。 連埋帽嘅嗰個袍，即係好啲即係凍，夜晚佢凍嘅時候咧，當係即係被嚟冚嘅咁嗰只袍。咁入邊咧就係棉質嘅，即係薄啲嘅，即係棉質嘅長袍啦。咁佢哋坐喺驢嗰啲驢仔上邊咧，驢仔好即係好矮啦。咁坐喺上邊咧，咁啊曲住個身咧，就俾塊毛先就包住曬只驢嗰對眼出嚟。哇！冇搞錯，五十度熱到咁要咁樣噶嘛？但我呢層我哋唔夠科學啦。點解佢哋咁樣做咧？因為咧。當地的濕度，如果香港就一定暈低啦，香港濕度咁高，但係佢哋嘅濕度係廿零度、三十零度，頂多四廿零度啦。有時即係冬天先至落雨，冬天夏天就唔會嘅，好乾燥咧。咁啊，佢嗰個即係佢嗰件衫咧，變咗好似一個屋頂啊，一間屋佢包住佢啊。只要咧佢太陽接觸唔到佢嘅話咧，即係佢個體温係三十幾度啊嘛，正常三十六度到啦嚇，三十六、三十七度。咁咧即係呢個係正常嘅體温咧。你點都你蓋住佢，只係你個體温係呢個體温，但係你點都係低過出面嘅五十度啊，嚇咁你咪一道風景咯，即係你其實都見唔到噶嘛，咁然後咧，即係黃昏嘅時候天氣涼啲，你過出嚟咧就散步，然後海邊散步咧，咁佢啲長袍俾風吹起啊，咁哇就好靚啊，咁樣，即係去。即係唔使話係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啦，咁樣其實八十年代啱翻嚟做嘢，以前去泰國。即係泰國旅行唔係咁流行嘅，最多係星馬，新加坡係最多嘅。即係香港人去新加坡旅行係好普通嘅 long weekend。即係台灣都落後啲啦，嗰陣時啊，新加坡好玩啊嘛，嗰陣時係即係啲 disco 啊咁啊去玩。咁啊就去到咧，就喺新加坡，我哋平常咧，當然佢啲馬來人啦、印度人咧，係仲係著件即係出上面著件恤衫，下身咧就披條 sarong。好多唐人喺度內啲唐人啊，幾代嘅唐人咧，佢哋平時喺屋企咧。即係披條 sarong 嘅都係嚇，即係唔係一定著 T-shirt 牛仔褲啊啲唔著嗰啲嘅，佢哋真係好似正常著，屋企著件背心，一條背心咧棉質背心就加條 sarong， 咁咧如果出去咧就加件恤衫，然後下邊一條 sarong， 咁我去到新加坡都好 enjoy， 我自己著 sarong 啊咁啦，所以呢種係一種衣服嘅風景咧，咁即係我想係。帶俾即係大家去透過我嘅視頻啦，去俾大家望到佢啦。咁啊，正正下咁啊，即係由嗰樣嘢咧，我想咁樣做咧，咁都係 right away。咁你去唔到嗰度拍片就唔成啦。咁啊，講翻我自己啲衣服故事， 係 某啲層次嘅唔同嘅層次咯。咁然後咧，其實我哋一路喺度試緊水温啊，即係你，即係好似你都提，俾咗提議我啦。唔好對住你兩個講嘢啦。其實可以對住一個，或者係即係 insert 啲畫面啊，即係。有時我哋即係佢又見到對住個節目主持人，好似即係我隔離嘅 partner 都好啲啊，女仔咁啊，即係我自己唔係好養得過人啦，係咪啊？咁咧，所以咧， 咁唔係， 即係對成日對住咁人，呢啲觀眾有啲即係即係即刻唔睇， 咁樣學到嘢啊！ 咁咧就 anyway 咧，咁啊即係我哋覺得啊，有啲嘢可以去喎。咁啊點解諗起姜圖咧？因為姜圖啊，最近佢有個活動啦。咁我 partner 話：哎呀，佢帶啲佢哋帶個斜孭袋，真係好難睇，好似啲小巴司機收錢嘅袋啊咁啦。咁我話其實個袋係冇問題嘅，佢哋呢班年輕人個樣亦都冇問題嘅，啲衫 basically 都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個 stylus 做得唔夠好，著得唔夠貼地啊！佢哋即係好似嗱，佢都好好嘅嚇，又年輕又靚仔啦，但係成件衫咧擺喺佢哋身上咧，一人一套咧。就著喺龍袍唔似太子啦， 即係有啲似制服啊，咪變咗。 都唔係制服嘅，淨好似間眼，即係都唔係你著嘅衫啊，咁就放咗上去啦。即係著唔出嗰個味道啊，即係因為真係個 stylist 嘅問題啦。尤其個斜孭袋咧，人一個咧就真係即係其實好多方法去做呢個袋。呢個袋唔使一定係喺胸前斜孭一個夠嘅，俾到個 signal 你。另外嗰兩個喺其他方法嚟孭噶嘛，可以。點解要咁即係咁即係咁硬咧？成件事咁呢個 stylist 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問題，即係我哋覺得啊，係時候啦。即係我哋應該咧，即係其實我哋喺廣東廣西都可以講，即係撩出一啲即係其實嗰個星期有咩唔係好即係好硬嘅嘢，亦都有好順眼嘅嘢，咁一齊可以分享嘅咁樣。咁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嘅電台節目啊又好，即係或者係我哋個網絡平台嘅。即係嗰啲節目咧，其實都係由呢、這個就呢個切入點嘅話咧，可能你尤其新嘅一個平台咧，就可以吸引多啲即係 其實會比較貼地嘅，因為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啊，我又想著得好，咁既然有啲人著得好似冇咁好咧，我哋攞翻個即係一個嘅教訓或者一個嘅 learning 咁樣又好。 其實咧，我哋最想咧，最 eventually 咧，就係話。 同一啲即係信託公司，即係有個合作啊咁啦，即係能夠即係去到見到佢哋嘅品物嘅嘢，能夠即係點樣去 restyling 佢啊，即係點樣話俾人聽，你可以咁樣 styling 佢啊，即係呢個係我專長嚟噶嘛，咁即係咁呢個真係。即係有啲嘢帶翻屋企咯，俾人哋咁，所以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 係時候噶啦，我相信咧，我哋個疫情有一日都會過去，同埋我哋嗰啲經濟上升嘅時候咧，你而家搞依個 styling 咧啱噶啦。 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呢個咧，即係我始終咧，我就認為咧，係即係唔同嘅媒介，譬如你電台咁咧，其實佢始終係有佢一種好獨特嘅功能嘅。 嗯、 即係有時咧，我自己比較喜歡咧，就係、是。翻屋企嘅時候，我就即係拎個耳塞就聽住電台嘅節目啦。咁、 嗯、 好似我即係十二點收工啦，咁我聽住阿基哥嘅歌就翻屋企啦。咁、 嗯嗯、 然後咧， 係 啦，咁然後就或者係夜晚，即係我瞓覺之前咧，咁都好多仲有啲音樂節目可以聽啊，或者係聽新聞嘅時間咧。咁、我 rider 我係中意聽翻我哋電台嘅、 嗯， 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時候咧就好即係好入耳啦。呢、這個、即係呢啲即係聽呢啲節目。咁所以係有即係有唔同嘅功能咯，即係可能應該咁樣講咧。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嘅社會咧，即係我哋有咁多即係網絡平台啊、電台啊、電視啊各方面。電視反而我睇得最少，即係 我都 幾多年冇睇過電視， 我都 係 少咗。 咁咧就算有個電視機屋企咧，係因為我中意，我好中意電影，我依賴佢嚟睇電影嘅啫。我係唔睇其他嘢。即係我覺得新聞有時我係始終即係我中意聽電台嘅新聞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運，即係我哋即係好幸運嘅一個年代。咁某個程度上面係一個幸運嘅年代。 嗯、 我哋混合咗咁多唔同嘅資訊嘅來源咯，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去到直情泛濫嘅階段，因為咧，我哋你想知乜嘢都可以睇到。即係例如話咧，內地咧一啲嘅即係視像嘅平台咁講啦，啱啱 mention 過就係 Bilibili 嗰啲啦。我直情咧可以睇到，即係例如話某間大學嘅佢啲講課啊嗰啲，去錄影埋啊。咁、如果你有心機，真係就話你中意藝術嘅咧，可以睇噶。 其實我都期待睇緊啦，由即係由我一個 layman 嘅角度咧，我都好想知道咧，某一啲病啊，某一啲病咧，即係佢由佢嘅病因啊，點樣一路去到咧，即係佢去到一個階段，佢真係要做手術啦。 嗯， 即係我希望係其實睇得到咧，係我隨便可以一撳個掣可以睇到呢、這個呢某一類嘅手術，譬如好簡單，即係拎走某一個腫瘤嘅手術咁啊。咁你點樣去做個過程係點呢？咁、其實咧，我都好想去睇啊！即係對好多人嚟講咧，如果能夠係睇到一個手術嘅過程咧，到你有朝日你自己有問題，或者你真因為你有問題，所以你需要睇，咁你都知道呢件係一回咩事咧？咁、你會更加有信心，就更加清楚咯，會係嚇。 呢啲如果擺喺我哋最常見嗰個 YouTube 咧，可能會俾人 ban 咗，因為太血淋淋啦，會唔會啊？ 系咁，但系我谂有啲，可以冇嗰啲可以即系留呢啲嘢咁专业嘅 channel 咧，可能系付费嘅，或者付费即系我系你唔系话随便可以睇得到噶啦。咁你因为你选择，因为你付费睇我，你选择睇我，所以佢就唔使俾人呢个话血淋淋啊呢样嘢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我哋就因为我哋唔清楚个病，我哋唔清楚血嘅即系个。本質係乜嘢啫嘛？其實當 我相信你講嗰樣嘢，有一日會做到嘅。其實，即係應該都有呢個市場喺度咯。只不過未去到咁成熟咯。我哋而家互聯網嗰啲爆曬燈咁勁咧，都係講緊即係十年唔到嘅啫。咁、我諗遲多十年或者二十年啦，可能你講嗰啲全部有呢啲資料庫。 因為我哋見盡好多風花雪月嘅嘢，睇咗好多啦。風花雪月嘅嘢，咁然後係時候。即係話實質，即係去到血淋淋啦！即係面對嗰樣嘢，即係你生與死啊、病啊，咁呢啲個係人之常情嚟噶嘛？即係你點樣醫佢？咁其實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topic 嚟噶嘛？甚至好似話啲人唔知道戰爭就睇電影嘅啫、即係你嚟一句，即係一個網絡嘅節目咧，係話俾你係同你即係可以 即係真實現場嘅 真正嘅。戰爭係點樣進行啊？ 哇！真係 真正點樣進行呢？係用慢鏡頭啊，同分析每一個，即係你點樣個炸彈炸落去，你成班富餘啊死鬼咗啊咁嗰啲，即係都可以，即係有啲即係俾你知道有幾殘酷啊，或者某嗰啲炸彈、某啲手槍、某啲即係啲射擊嘅嘢咧，即係嗰種即係嗰種危險性同埋嗰種殺傷力幾強啊呢啲，即係我都認為係正嘅。呢、這個唔係淨係話一個即係。 編出嚟，或者係一個有劇情嘅電影，唔係。而家我同你明你明，我話咩？戰爭就係咁樣噶啦，戰爭就係咁樣發炮啊，點樣炸咁樣。即係有時我哋喺電視見到，哦，即係以色列又去炸呢個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又炸翻以色列啊咁樣。但我哋知道叮叮噹噹，但係你唔知道佢炸緊乜嘢嘢，就係嗰個殺傷力嘅根係跟住原來。是有几多少人是因为这样而受伤啊，甚至死亡啊，咁咧，即系都俾大家知道咧，战争唔系讲笑嘅。要有即系你系即系无端白事走咗出嚟嘅话咧，即系你会即系所有嘅人啊，各方面啊，经济啊，好多嘢咧，都会受损得好紧要。 系啦，咁以上系我哋即系 brainstorm 啊，咁同埋一啲可能性啦，系咯，系咯， 都 即系有一日会 有可能性噶。有朝一日，即系我哋当我真系好想知道个世界。各方面的嗱，而家其實已經去到譬如宗教咁啊，我哋講耶穌咁啊，耶穌即係以色列人之前啊，即係佢即係佢即係起碼即係我哋心目中嘅耶穌，其實解得好清楚嘅，即係猶太教嘅成因啊，一路落嚟啊，咁即係跟住佢哋一路去，咁啊點樣傳教都好清楚啊，即係去揾一啲即係揾翻啲求證翻一啲嘢啊咁啦。咁即係佛教亦都有好清楚嘅嘢。 而家都有嘅呢一方面就 即係其實都已經即係我哋係透過即係唔係話一個平面一個 video 嘅一個電影嘅俾你睇啦。其實佢真係要分析到好多層次落去嘅嘢咧，係逐層去解釋，去話俾你聽。哦，件事咧即係應該。是可以咁样去望佢，咁样的角度去睇佢， 做立体咁 样。系啦，即系好立体咁去等佢既认识去翻呢个古老嘅文明，宗教同埋古老文明系即系息息相关啦。咁我哋即系唔好净系去睇迷信嘅嘢，但我哋都知道啊，佢嘅成因、佢背景系乜嘢咧？咁呢个系好 enjoy 嘅事咯，即系唔系话净系电影咁简单嘅，再深入咁去了解佢咯，系吓。我哋讲唔晒啊，好多嘢吓，差唔多啊， 系啦。 咁我哋听日咧就。星期五晚的廣東廣西，咁咧就由梁經國、周志恩同埋劉澤明咧跟大家分享咧就粵語文化軟實力。咁咧，然後十二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咧，咁我哋就有我哋最愛嘅基哥同埋佢 嘅 歌。歌好啦，咁基哥出嚟等緊我哋啦。咁咧最後隻歌咧就係我自己都好深愛嘅歌啦。咁同埋都仲係唔係。好成即系好年纪大嘅歌手唱嘅歌啦，Eason 啦吓，陈奕迅嘅 《 不如不见》，我自己最爱嘅其中一首歌。 头沾湿。总意乱如点，乘早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像我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表演，不如不见。